贵的女人，然后我再告诉您。 这场节目是我给同志们表演。这个相声呢，他今天我说 你什么毛病？怎么了？ 您是不了解我呀？ 啊， 我打心里头高兴。 哦，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呢？ 我收到了一封信。 嗨，收到了一封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哎，你知道这封信是谁来的吗？ 谁来的呢？ 他。 他是谁呀？ 他 啊， 我对象。 不，你对象给你来封信，你也不至于这模样啊。 哎，你知道这封信是多么诗意 啊， 多么热情，多么感人，多么动听， 哦， 多么甜蜜，多么庄重。 是啊，那你把这封信在这儿念念，也让我们大家感动感动，怎么样？ 可以。 好，这信还随身带着呢。 这个人没受过教育。 我这信是许听不许看。 你先听听这信的开头吧。 哎，这开头怎么写的呢？ 我的 嗯， 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 念呢？ 完了。 对，完了， 在我的两个字后边 啊， 既没有其他字儿，也没有冒号。 那这几个点儿是什么意思呢？ 这还不懂吗？这叫意犹未尽。 哦， 至于下边是什么词儿 啊， 那你就慢慢琢磨去吧。 我琢磨不出来，你接着往下念吧。 我的 嗯， 当你看到我这封信的时候，也许你刚刚才起床， 哦， 也许你起来一会儿， 嗯， 也许你正在起，也许你还没有起，而正在想着起。 这啰嗦不啰嗦呀？ 也许你正用那清澈的泉水， 嗯， 洗你那英俊健美的面庞。 这还英俊呢，还。 也许你正用那特制的牙膏、精美的牙刷刷你那洁白而整齐的牙齿。 就这牙还整齐呢，跟栅栏门似的。 我不念。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您这人脾气就不对了，说个玩笑话你也至于这样？ 你别跟着起哄。 行行行，您接着念得了。 不要着急嘛， 嗯， 要穿好衣服，穿好了袜子，袜子不要穿反了个儿，穿好了鞋，鞋带要系好，系活扣别系死扣。 怎么跟哄孩子一样啊？ 然后坐在你那宽大的写字台前， 嗯， 迎着灿烂的朝霞，初升的太阳，你听着我跟你说。 呵，这话说出来可真不容易。 亲爱的， 这才入题儿，好嘛，仨字儿就一篇。哎呀， 我们认识的时间已经不短了。 几年了？ 都30天了。 才30天呐？ 在这漫长的时间里， 嗯， 我们幸福的相遇了，又幸福的相爱了。我们爱的是那样真挚、纯洁、崇高、永恒。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幻想和希望，我们的生活像浪花，像星星，像寒夜里的一股春风。 我听着就那么暖和。 我在期待着我们的一次谈话， 嗯， 这不是一次一般的谈话，更不是一次普通的谈话，是一次很重要很重要的谈话，是一次只有我们两个人参加的谈话。 多新鲜啊！ 是一次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希望、未来和理想的谈话。 这谈话咱可得仔细听听。 在你接到我信的晚上， 嗯， 我等你。时间和地点你是知道的。 哼， 下边落款是。 这落款怎么写的呢？ 你的。

正当大家都认为苏文茂这种要求完全是不能够被人满足的时候，一位叫做吴润清的护士走到了他的身边，他完全符合苏文茂的要求。通过交往，苏文茂感觉到和吴润清在一起的确能够重新经营起美好的家庭。于是在1969年，两个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吴润清就承担起了全部家务，对苏文茂的照顾也称得上是无微不至，把五个孩子都当成自己的亲生骨肉看待，对苏文茂和武艳芳的母亲也是照顾有加。不仅如此，吴润清也特别喜欢曲艺，和丈夫有共同的语言，对苏文茂在相声事业上的帮助也莫大。到如今，五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了，都十分孝顺，苏文茂和吴润清老两口每天都过着悠闲和自得的日子。每每谈起自己的老伴，苏文茂都是开心的合不拢嘴啊。聊到这儿，咱们本次的旅行也接近尾声了。不过咱们的快乐金门游还将继续，下次为您介绍哪位天津相声名家呢？敬请期待吧。最后一起来听一首来自赵咏华演唱的《最浪漫的事》，司机韩涛代表吊着大熊，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